天的无人山谷，仿佛听见说爱。 起散落，恋人们匆匆，我的爱情魂从不懂。

世界流动，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。人间的跌宕，默默亦松动，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

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无情的你，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。